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58集，齐家胡同。陆雪儿神神秘秘的瞧了瞧一旁的白夏，就见白夏正跟欧阳少忠拼酒呢，没留意到这边。陆雪儿塞了个条子到白玉堂手里，白玉堂看了看，就在映雪宫南边不远的街市。白玉堂大概明白了，可能是他娘给他爹准备的寿礼什么的。于是白玉堂问认真喝汤的展昭：“ 吃完晚饭出去溜达溜达。”“ 好啊，我带小五也去溜溜，他最近肥得太占地方了。”“ 我也去。” 一个声音传来，展昭和白玉堂低头，就见小四子和萧良不知何时到了他俩身边，仰着脸，那意思吃好饱，要出去消消手。公孙正好晚上要接着练拳，他赶了这一路，对拳法有些疏于练习了，于是就让展昭和白玉堂顺便也带上小四子。两人欣然同意，可等到结束晚饭出门的时候，后头还跟上了包岩和庞玉。包岩听说城南的集市有好多书，他此次跟随包大人出巡，除了辅助查案之外，还有一份特殊的工作，就是买书。所经之处的地方志和地理志，包括风俗人情啊什么的，能搜集多少就搜集多少，回去扩充开封府的藏书楼。庞玉就负责帮他搬书，顺便沿途打听八卦。别看他总是问些有的没的，但有时候还真能派上用场。四大两小再加上小五，一起晃晃悠悠离开了映雪宫。走出没多远，紫影和折影也赶来了，跟在后边边走边聊天。此时天就快黑了，白玉堂告诉众人，这南边的集市特别热闹，晚上好玩好吃的东西很多。展昭下意识地感觉了一下，还好他晚上没吃特别多，还不是很饱，再加上走那么老远路，一会儿估计能吃到点好吃的。 你娘让你去哪儿拿东西啊？ 白玉堂看了看那张字条，也有些不解。 杏花楼西边齐家胡同，顺着走，第二个拐弯口拐弯，最里边一家，门口有一尊石猴。 石猴？就跟石狮子、石麒麟那样，用来镇宅的？ 不清楚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这个人家我以前没去过，不过齐家胡同里头住的都是些怪人。 有多怪？ 嗯，都是买卖人家，卖的东西不说是什么稀世珍宝，但都比较稀奇。 说着，白玉堂叫住手拉手走在前边的萧良和小四子。 你俩一会儿可以在齐家胡同口的铺子里买点东西。 那铺子有什么稀罕玩意儿吗？ 嗯，两家铺子，一家是卖稀罕的糖果的，那家糖果铺子的老板是个波斯人，去过各处周游，他家铺子里的糖果独一无二，不止好看还好吃。 小四子和萧良闻言眼睛就亮了。 然后卖糖的隔壁是卖玩具的，里头千奇百怪的东西很多。然后我知道第一个转弯口里头一排都是书铺，里面卖各种古籍。 好有吸引力的样子。 第二个拐弯口我就没去过了，我一直以为弄堂里边的都是住户。 这集市说远不远，说近也不近，众人走得也不快，光走路就用了半个多时辰，幸好小五驮着小四子，不至于让他累着。等进了集市的大门，正好华灯初上。展昭等人一直以为集市估计就是个市场或者好些铺子聚集的场所，可如今一看，根本就是一座非常具规模的城市。虽然比较袖珍，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，而且特别特别热闹。 哇，小梁子，这里好多人，你要小心走丢。 小四子赶忙抓住一旁萧良的手， 萧良抓着小四子的手蹭了蹭。 吉儿好乖好可爱。 白玉堂和展昭有些无力地看小四子，别看他是最没用的那个团子，倒是还挺有些保护欲，而且搞不清楚状况这一点有些随天尊，不足血统，可他哪点像阴侯呢？可能到永州府的江湖人晚上也会慕名来这集市逛逛，所以人出奇的多。展昭怕小四子被挤到，伸手抱着他走，庞玉和包岩就将小梁子夹在了中间，一人一手拉着，也幸好有小五走在旁边，不少路人看到了都嗷一嗓子吓得跑开了。 妈妈，我有点渴。 小四子搂着展昭的脖子，展昭就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指了指前边一座茶楼， 正好我们去歇歇脚。 几人走到茶楼下边，抬头看匾额上有杏花楼三个字。 这么快到了？ 庞玉往后退了几步，看一旁，果然好多条胡同，别看这里是北方，但房屋构造有些像是江南人家，胡同特别多，两边都是琉璃瓦和白墙。 杏花楼点心最出名。 白玉堂带着众人进门，果然迎出来的伙计是认识他的。 哟，五爷。 伙计一句话，原本闹哄哄的茶楼里突然安静了一下，同时好多人回头看，一道道打量的目光从白玉堂身上转移到展昭身上，又从展昭身上转到庞玉包岩身上，影卫和两个孩子包括那只大老虎都各种被打量。这一切就发生在瞬息之间，伙计第二句话出口。 五爷啊，你可有些日子没来了呀。 哎呦，可算盼来了。哎，我可不管啊，白夜生辰用的寿包一定用我杏花楼的，我都准备好了。 柜台后正忙着算账的茶楼掌柜亲自迎了出来，白玉堂笑了笑点头。 那是一定的，还跟往年一样，要放桂花别放猪油。 明白。 掌柜的笑呵呵领着众人上楼，而此时那些原本打量白玉堂他们的众多客人早已恢复了原状，该干嘛干嘛，当然了，只是表面上。展昭留心观察了一下，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在偷眼看这边，并且尽量的表现的不动声色。展昭抱着小四子上了楼，两个影卫早就发现不妥了，连包岩和庞玉都感觉到莫名的敌意。其实这是一种窥探和防备的状态，谁讨厌你或者窥探你，正常人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到空气中的一丝异样。上了楼，到了一个雅座，掌柜的热心地给小四子和萧良介绍店里的招牌点心，小四子做主给大家点了一些。最近一阵子经常都是他在点菜，主要是小四子平时太没主见了，经常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，什么都随大人们说了算。公孙为此挺有些头疼，见赵普教萧良这么有一手，于是就让他训练一下小四子，让他有主见一些，赵普就想出了小四子点菜这招。说起来别看小四子平时磨磨蹭蹭就玩自己的，还总是发呆走神，其实这一娃很善于观察，也善解人意，他点菜每次都能点的不多不少，刚刚好，而且他还几乎清楚所有人的喜好。就连赵普那一大群影卫，虽然小四子会搞混名字，但是却知道谁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，用欧阳的话来形容，这就叫招人疼，不疼他疼谁。等点心上来，伙计将门关上离去。 是你每次出巡都招人这么看呢，还是这次特别点儿？在开封的时候也没见那么多人看你啊。 庞玉和包岩也点头，白玉堂摇了摇头。 以前从来没有过，而且大多是练武的人，不觉得吗？ 那帮江湖人貌似神神秘秘，欲言又止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他们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？ 白玉堂想了想， 微微皱眉。展昭这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，倒是真的给了他一个提醒。想了想，白玉堂走到窗边往下看，找了一会儿之后突然打了声口哨。随后众人就见白玉堂丢了一锭银子下去。 叫包打听来。 好嘞。 下边人答应一声，白玉堂回到桌边。展昭知道包打听不是一个具体的人，而是一种江湖职业，通常是丐帮的或者是混子，他们基本是本地消息最灵通的人。没话，有人敲门。 进来。 哟，五爷。 门打开，一个四五十岁的干瘦中年人探头进来，白玉堂对他招了招手。 五爷可有阵子没见了啊。 那人就跑进来了，搓着手，白玉堂丢了一锭银子给他。 出什么事了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